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中央报告大会9月8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丰柱同志等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有党委员长，在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最高人民会议员、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平壤市各级机关工厂企业干部、生产革新者、革命烈士遗属、旅日朝鲜人祝贺团、海外同胞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还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各国际组织代表和武官应邀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朴丰柱同志做了报告。他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建树了丰功伟绩，他们两位为我国永远繁荣强盛打造了政治思想上和军事经济上的强大力量。两位伟大领袖坚持把一心团结作为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基石和强国建设的天下之大本，千方百计地加强革命的主体力量，来巩固了我国的政治思想阵地，还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期间把军事当作最大国事，对增强国防力量集中全部力量，来使得朝鲜人民军壮大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白头山革命强军，我们祖国转变成为一个世界级军事强国。两位伟大领袖认为统一国家是最大的爱国事业，为了把实现统一的祖国留给后代而做出一切，直到革命生涯的最后时期，还展开精力充沛的对外活动，为世界的自主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由于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我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全盛期。报告人强调，朝鲜军民拥戴金正恩同志为革命的首脑，向着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峰勇往直前，其进军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